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回，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这一周呢，都在跟大家说涉及到双十一的内容。您在网上买到了自己喜欢的商品之后呢，就要通过快递的方式，通过物流的方式运送到您的手中。谁也不希望啊，您的商品呢，在快递的过程当中发生损毁，发生丢失啊，这样的情况。但是一旦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又应该如何来处理，如何来解决，有怎样的救济渠道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说这方面的内容。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院东升法庭的刘雪林法官。刘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快递丢失索赔类这个案件的相关的争议点。那关于这类案件呢，通过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的各类案件，主要呢有几个争议焦点。一个呢就是由于现在这个消费者没有实名寄送快递，导致的引发的这个原告主体的争议。那以一个真实的案例为例吧，张先生是一个经营电脑配件的淘宝店店主。他在每次发货的时候呢，并不是以实名寄送这个快递的，他都是以他淘宝店主的名字来寄送快递。 就他在淘宝店里注册的那个店主的那个名字。 对对。 其实买家所看到的也并不是张先生的真实的名字。 对，包括张先生在填写这个快递单的寄件人这一联的时候，他也并没有填写自己真实的名字。 后来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那在一次发货之后呢，张先生邮寄的这个货物在寄送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丢失的情况。张先生在与这个快递企业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呢，就将这个某快递企业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货物的损失。 他这个丢的东西多吗？损失大吗？ 他主要是经营电脑配件，那这些配件呢可能涉及到一些硬盘啊，这些可能金额还是比较大。 张先生要求这个快递公司来赔偿是吧？那快递公司他什么意见呢？ 快递公司在庭审过程中主要的抗辩意见呢，就是张先生出示的这个快递单的寄件人并不是这个，也就是张先生在我本案当中起诉的这个原告的名字，所以呢快递公司就说并没有跟张先生形成这样邮寄服务合同的关系。所以呢他认为张先生是没有资格来起诉的。 他认为主体就不对。 对， 是吧？ 对，是这样。 那张先生到底在这个邮寄单上写了什么呀？写的什么名字呀？ 其实他用的是一个淘宝注册的化名，用的是剑客这个名字。 剑客。 对，因为这个淘宝店主 侠客剑客的那个剑客。 对对对对。 那张先生是不是他自己得证明他就是那个剑客呢？ 是的，其实这个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呢，因为张先生现在主张和快递企业形成了一个邮寄服务合同这么一个法律关系。那么他既然有这样的主张呢，按照相应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他呢就必须来举证证明确实形成了这样的法律关系。 对，这个举证一般会怎么来举证才可以呢？ 其实这样的法律关系，其实张先生没有实名去邮寄快递，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可以说是诉讼的风险吧，认定这个法律关系的风险。于是呢，这个张先生呢就打印了自己的银行流水来证明什么呢，主要是证明他当时实际支付了快递费用，而且呢找出了当时快递物品的快递单，也就是他手里持有这个快递单的原件。另外呢，在原件上登记了张先生当时邮寄货品的名称，那张先生呢就从自己的淘宝店铺当中打印出来了当时交易物品的流水，也就是他的淘宝订单。通过这一系列的证据，那张先生想举证证明当时就是自己寄送的这个货物。 那么他举了这么多证，咱们最后法庭认可了张先生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举证的这样一个目的哈，认可了张先生的确就是这个剑客吗？ 通过这个张先生包括当天登录他的淘宝店铺，然后他淘宝店铺注册的这个淘宝店店主的名字，也包括这个张先生提供的快递单的原件，因为他是这个原件的持有者，再加上这个他寄送物品的名称，再加上当时确实有这个银行流水里确实能反映出张先生支付了相应的快递费用，所以呢法院呢还是认定双方形成了这样的邮寄服务合同关系。 那最后张先生就是法院还是判决快递公司应该赔偿张先生的损失了， 在成立这样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对后面的赔偿问题进行了审理。 现在不都是要求快递实名制了吗？难道张先生用这么一个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名字寄快递，快递公司也可以也答应？ 其实国家邮政局呢早在2015年12月的时候就曾经起草了邮件快件实名收寄实施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就是对这个快递实名制呢拟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并且呢向社会大众征求意见，并且在我国的浙江云南等地也进行了试点工作。但是确实是因为这个快件的实名制，由于这个寄件方可能担心自己的一些个人信息的流失，同时呢这个快递企业呢它也是为了这个接单盈利的目的嘛，那比如说这个它可能要现场核实寄件人的真实姓名，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往往这些快递员呢他都是按件来提成的，那为了加快这个他自己工作的效率，然后多收件，可能在快递企业在这方面的落实上也并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所以现在我们会发现，其实不管是寄件还是收件，真的快递员去查这个寄件或收件人的身份证件来对应的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很少的。 对，确实现在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而且还有个代收的问题，比如说你看我们单位我买的那个一些网上买的东西，后来我就发现可能就已经放到我的桌上了，因为已经有人代为签收了， 可能自己还没有签收，还不知道快递到了，然后就已经被签收了。 对，甚至有时候我还会想，这别人代我收了，是不是就视同于已经签收了呢？那如果说我在这个开封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快递公司或者这个卖家会说你已经签收了，你已经认可了，但实际并不是我收的呀。有的时候我还会想这个问题。 对对对，这可能都是在这个快递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当中出现的一些风险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快递企业在这个具体落实它的快递服务的时候对自身的这个员工的管理存在的一些疏漏。 那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有关这个实名制的问题哈，那么您是不是还是认为其实还是应该很好的继续的去贯彻这样一个实名制，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对于不管是寄件人还是收件人的相关的权益也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对，其实国家这个想要落实这个快递实名制确实也是对消费者自身的一个保障。包括在出现了这些法律纠纷，包括主持人刚才您所提到的如果签收不是自己签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因为这个如果不是实名制去寄送快递的话，其实快递人员也根本无法核实那收件人，对吧？可能有的写的自己在我们在淘宝订单有时候习惯写一个化名作为收件人，那在自己收这个快递的时候可能快递人员也根本无法核实，可能自己也只是留了一个比如说淘宝下单的自己的注册的账号的名称。所以确实存在后续的这些法律上的诉讼上的风险。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常出现的另一个争议呢，就是针对被告主体的争议。这个争议的来源呢，主要是因为现在咱们这些快递企业的经营模式有多种的模式。先讲一下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吧。 好的。 这个也是我承办过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原告吴先生呢，是一个书画的爱好者。他在网站上呢出售自己的作品。那也就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吴先生呢在他的微店上出售了两幅自己的书画作品。 是他自己创作的是吧？ 对，是他自己创作的。他呢就联系了一个快递公司，想要进行邮寄。后来吴先生呢经过多天，经过了几天之后，吴先生的客户呢向吴先生反映没有收到这个快递的包裹。 那他的作品已经寄出去了。 对，他已经寄出去了。在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吴先生呢就联系了这个快递公司。快递公司查询之后呢，明确答复这个吴先生他的快件已经丢失了。这吴先生呢和快递公司还进行了多次的电话短信沟通，但是均没有对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所以呢，吴先生就将这个快递公司起诉到法院了。 他要赔多少钱？他要求快递公司赔多少钱？ 他要的赔偿金额，他的书画作品一幅是1000块钱。 哦，那不是很高。 对对对，他一共要求赔偿的是2000块钱。 嗯， 另外呢，还要求赔偿，因为这个快递没有送到，给他造成的经营损失。 嗯， 因为吴先生认为呢，他的微店因为快递公司没有送到，造成了他信誉上的一些影响，可能这个客户以后就不会再向他订购这个书画作品了。所以呢要了一些经营损失。 那这个里面又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呢？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其实被告的这个快递公司他并没有到听，但是呢向法院邮寄了一份书面的答辩状。他们公司的意见是这样，他们认为吴先生起诉的这个快递公司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也不应当承担这个法律责任。是这样。这家快递公司呢当时的意见是，吴先生投递的地点是北京，应当起诉这个在北京成立的，也就是这个他的快递公司的品牌使用方吧。这个可能就涉及我后续要跟听众朋友们讲到的，也就是快递企业的一个经营模式的问题。这家快递公司说呢，他只是将他的品牌授权给了各个地方成立的独立的快递公司，所以呢他认为吴先生是和，也就是吴先生在北京邮寄的，那他就是和北京的某某快递公司形成的服务合同关系，所以不应当诉他们这个品牌的总公司。 也就是这家快递公司他可能在全国的很多的省市他有这种加盟这家快递公司的企业。 对对对， 是吧？ 咱们例如这个他就叫这个甲快递公司吧。那可能在北京呢他就设立了北京甲快递有限公司。 对， 在上海呢就设立了上海甲快递有限公司，是这样一个形式。 所以而且这些公司都是独立的法人。 对，他们都是独立的法人。 只是我这个用这个快递公司的招牌。 对对对。 这就是一种特许经营，跟这个有点相似，是吧？那么那到底吴先生难道是告错人了吗？ 这个呢也就是法庭当庭询问了这个吴先生。吴先生说为什么要起诉这个公司呢，他就是说在这个快递单的右上角标着这个某某快递公司，他以为就是和这个快递公司形成了服务合同关系，于是呢就直接起诉了。他并没有查询到他当时投递的这个经营网点所悬挂的营业执照。 其实一般来讲哈，我们大家真的也不会去特意的去注意， 是的， 经营网点悬挂营业执照是什么？ 是的，是的， 因为都是特许经营或者加盟的企业嘛，他肯定盖的这个快递公司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是的， 老百姓很朴素观点就是认为，那好，那我委托你一个快递公司运着东西，你丢了，那我就要告你。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包括这个在庭审过程中，这个法庭向吴先生询问的时候，吴先生也确实提到了这一点。 嗯， 吴先生说，我可能自己无法进行区分，但同时呢，吴先生也提出来，在他向快递公司索赔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快递公司曾经确实向他告知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你在起诉的时候， 哦， 我们是北京收件的， 嗯， 啊，我们北京有独立的公司啊，如果确实存在索赔的问题的话，应当对应相应的公司。 那这起案件也就是说吴先生真的告错了。 确实是因为在这个在庭审过程中，北京的这个某某快递公司也到庭了， 嗯， 虽然在这个案件当中起诉的并不是北京的这家公司，但是可能是他们是一个品牌使用的这么一个关系吧， 嗯， 可能这个总公司就已经把这个事情啊，向他的这个相应的品牌使用的公司告知了， 嗯， 所以北京的公司呢也到庭了， 嗯， 他们也认可和吴先生之间形成了邮寄服务合同的关系， 哦， 啊，所以当庭呢，吴先生知道这个情况之后，那因为主体确实存在错误， 嗯， 那这个案子他就撤回了起诉。 那难道他那个北京公司也到庭了呢？吴先生的追加一个被告不就得了吗？干嘛非要撤诉？ 可能跟北京公司的争议比较大，而且北京公司的负责人当庭也表示希望跟吴先生能够庭下再进行一些和解。 哦， 啊，吴先生呢就决定，如果确实和解不了的话， 嗯， 那他可以再另行起诉这个北京的公司。 哎，那这起案件就最终啊，就是以这个吴先生的撤诉啊来画上一个句号的哈。 嗯， 哎，这里面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就反映了一个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一个比较突出的争议，也就是在这个被告选定上的争议， 嗯， 也就是刚才我跟听众朋友们提到的快递企业经营模式的这个问题。 嗯， 那现在呢，快递企业经营模式主要包括自营、加盟、合作。 嗯， 那自营比较好理解，那它的这个快递企业主体的也是相对简单的，通常都是一个品牌的快递企业作为一个独资的股东，嗯，在各个城市呢来设立独立的公司，然后再根据区域的管理情况设立分公司。那分公司呢，可能在法律上它虽然是一个诉讼上的独立的主体，但它不是一个责任承担的独立主体。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在选择起诉的对象的时候就相对简单了。那像我说的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加盟，可能也就是吴先生这个案子当中出现的这种情况。 嗯， 那这个总公司呢，可能只是授权了各个地方的品牌使用的权利。 对， 而各个地方成立的公司呢，它是独立的法人， 嗯， 独立的对外承担责任，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消费者选择错误的情况。 嗯，对，所以说，如果碰上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旦发生纠纷了，那作为这个不管是寄件方还是收件方哈，您一定要仔细看好， 嗯， 啊，到底是哪家公司 对， 来寄送的您的这个快递。 对，其实消费者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我自己也真的是不太清楚，但是这些问题一般快递企业的这些包括你在索赔的时候，包括客服啊，他也会进行一定的披露。 嗯 嗯，他会来告诉这个消费者具体我们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那消费者呢也可以通过企业信用网的查询来确定客服所陈述的到底是不是一个客观的情况， 是 来据此选择起诉的被告，也是避免一个选择错误产生不必要的这个，嗯，时间成本也好啊，金钱成本也好的耽误。 嗯，对，您刚才说的是直营和这个加盟哈。 嗯，对。 那么还有一种是合作，这个合作和前两种又有什么不一样？ 在这个被告的选择上可能不存在一些太大的争议，因为合作它可能只是 区域的快递公司和另一个区域的快递公司他们之间达成的合作协议。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我要把这个快递从北京寄往广州， 嗯， 那中间可能会经历很多省市， 对 啊，那就是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快递公司他们之间的一个合作协议。 嗯， 但是消费者，具体消费者是与谁订立的邮寄服务合同关系，那肯定还是由你寄出的地点为准，而不需要考虑后续你所接你建的这个快递公司到底是跟谁去合作的。 这也是因为由合同的相对性来确定的哈，是吧？ 嗯，对。 那至于你快递公司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合作，那从这个我们寄件人或收件人来讲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管，但是呢是你承揽的我的这个业务，你就要为此承担责任， 是这样的。 对，这个就好像旅游纠纷当中，比如说旅行社啊，接了一个团，但那个团呢可能是去，打个比方去海南， 对， 但是海南有个地接社，地接社是跟这个北京这旅行社有合作关系的， 对， 但是呢 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那是他们的合作关系， 对对对， 但我们的这个游客是和这个北京的旅行社签的这个旅游服务合同， 这就是法律上所说的合同相对性嘛。 所以说根据这个的话，大家如果真的是要产生纠纷了哈，也要区分的好哈，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免发生我们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吴先生的情况。 嗯， 啊，如果真的是下面协商不成的话，您恐怕还得重新再告一次。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说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在快递纠纷当中啊，有一类问题可以说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快递在运输的途中丢失，而寄件人呢又没有填写保价，那这个时候快递公司应该如何来赔偿呢？如果一旦寄送的东西是一个价值比较高的物品，双方的矛盾可能就会变得更大。一旦发生这类纠纷，法院又会如何来处理？我国现行的法律又有着怎样的规定？我们在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刘雪林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也欢迎您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周一的20点再会。